济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不沾病苦界第三，若优婆生，优婆而受持戒已，护心不能沾是病苦，是优婆生，优婆而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但二十六条轻戒中呢，我哋讲咗两条，今晚由第三条开始，叫做不沾病苦戒，就第三。就话我哋受咗菩萨戒嘅善男子或者善女人，我哋无论响路上也好，响街上也好，或者响任何一个地方都好啦，我哋经过某一个地方，如果你睇见有嗰啲病人，当然有病就系一件好痛苦嘅事嘅，所谓生老病死系人都所不能免。咁或者呢啲人咧比较咧穷苦啲，咁就冇呢个好好嘅医药咧去照顾佢，或者佢系瞓街，或者系瞓骑楼底，就或者瞓楼梯底，咁啊即系咧都冇乜人咧照顾佢、料理佢嘅。咁啊，但系我哋受咗菩萨戒嘅人，如果经过嗰个地方，睇到有一个有病嘅人，咁啊佢病得痛苦呻吟，或者咧所谓啊有苦都无处诉嗰种嘅环境之下咧，我哋咧望下，咁就经过啦，就行过走咗啦。对呢个有病嘅人咧，唔好好地嚟照顾慰问佢咧，咁啊亦都系犯咗呢个菩萨戒嘅。点解咧？因为你冇咗呢个慈悲心啊！逢是大乘的佛法，虽然是在家菩萨戒，如果你是在家菩萨都是叫做菩萨，不过就不是出家，是在家啫。那你既然受了这个在家的菩萨戒，都是发了这个菩提心，那菩提心呢就一定要有这个慈悲心，你的菩提心呢才可以生长得起。咁慈悲一定有对象啊，咁如果你见到有呢个病苦嘅人，唔论你认识唔认识，总之呢佢正在病苦呻吟嘅时候啊，我哋应该要生起一种嘅慈悲心，对佢呢好好地呢係照顾。咁如果受咗菩萨戒嘅善男子善女人啊，见到有病所谓贫夷无告或者病苦无处诉咁嘅环境之下咧，咁你唔好啲照顾佢，就犯咗你所受嘅戒啦。个不沾病苦戒咧，二十六条之中，佢属于第三条。佢话第三，佢话若优婆生，当然包括呢个优婆夷，即、就、系、是、受咗菩萨戒嘅善男子，佢哋优婆生啊。善女人就叫做优婆夷，佢受持嘅戒已啊，受咗呢个在家嘅菩萨戒，你亦都发心咧，就受戒之后咧，系持守此个在家菩萨戒个受持此戒以后，呢、这个护心呢个本来嘅恶字，善恶嘅恶，但系家就唔好读呢个恶。就读呢个恶，即系厌恶或者咧系憎恶，我哋口头讲话咧都系读呢个恶咁嘅音嘅，就唔系话厌恶，系憎恶，但系厌恶你，我憎恶你，咁啊叫恶。所以呢次系读恶心，就不能沾是病苦。我哋有一种厌恶心，有一种憎恶之心，咁啊唔去咧照顾。不去好好地帮这个病苦的人解除他的病苦的话，都是犯菩萨戒的。所以这个护心就包括有这个厌恶，即是我很厌弃这些这样的事。有病的人例如大小便失禁， 咁啊，或者咧，佢就幾日都冇沖涼，瞓喺個路邊嗰度，咁啊滿身都辣辣透塌塌，咁而且都嗰啲屎尿嗰啲味道又好難聞，咁啊你行過咧，你已經對佢起一種咧係厭惡之心，即係睇到佢聞到嗰啲氣味咧，你都有啲咧怕怕地，你都唔想咧去見佢噶啦，咁啊對佢有點厭惡咯，咁啊讀呢個厭惡。咁另外有一種咧就憎惡，憎惡之外有一類人咧，佢最唔中意咧佢睇病嘅。嗱，咁亦都有好多人迷信嘅喎。咁佢話如果咧係入過嗰啲醫院睇病人咧，啊或者喺街上啊碰到嗰啲病人咧，好似自己又唔舒服啊，又咩衝撞之類，嗱呢啲咁嘅嘢咧都係屬於一種迷信嘅。應該咧用呢個慈悲心咧。去咗慰問佢，去照顧佢，咁樣咧就係對啦。嗱，咁所以我哋早年啊，響夏威夷住嗰陣時咧，嗱，你如果你想移民去美國啊，乃至到加拿大、澳洲都得呢啲西方嘅國家咧，尤其是我哋呢啲傳道師啊，咁你憑乜嘢理由移民去呢啲國家咧？咁呢個移民官一定咧係問過你嘅，你問話嗰陣時啊，因為你嘅身份就係個傳道師啊。嗱，咁啊傳道師咧，除咗你講你本身啊某一種教嘅傳道師呢種道理之外啊，你仲要佢仲問你有關呢個紅白二字啊，咁你做唔做？嗱，咁啊如果你話做咧。咁啊，原則上都批准嘅，而且唔佔呢個移民額嘅。比方香港一向都有5000个额，每年都可以咧申請5000个人。但係咧，如果我哋啲法師啊、牧師咧移民咧個批准咧，佢就唔會佔咗呢5000个额嘅，屬於特別人才，就唔包括呢個5000个名额之內嘅。所以呢叫做特別人才啦。所以你一定要符合佢呢個特別人才。嗰種咁嘅法例，嗱咁啊，如果你做一個傳道師啊，咁啊紅白二字你唔理嘅咧，佢就肯定唔批。你個學問幾好，真係講到天花亂墜咧，佢都未必批你。你一定咧答應紅白二字喎，咁啊紅事緊就好啦。你去祝福啊，為呢、這個或者新婚啊，或者生日啊，咁你去為佢祝福，咁啊好多人都會去。但是你成日去探嗰啲病人呢，个好多人就怕唔去㗎，咁你唔去啦，唔做呢啲咁嘅事呢，就当然就批准嘅机会就比较难啲啦。嗱，咁我就去到夏威夷住咗几十年啦，可以讲一个礼拜呢，少少地最少就都有一次去医院㗎，因为一个佛教会里面好多嗰啲信徒，亦都包括咧常常嚟佛堂帮手做事嗰啲信徒嘅亲人或者朋友，咁啊佢嚟叫到你啦，你冇理由话唔去嘅、哦，咁啊所以咧我哋咧起码咧一个礼拜总有一次，可能咧四五次日日都要去一次，可能一次咧唔系话净系探一个人，一探可能咧连续啊几个人一齐，都唔系新闻啊，常常有嗱，咁因为咧常常去医院探病。咁啊，对自己都唔系冇好处嘅。对于一般病嘅知识咧，咁啊应该就好丰富啦。咁你对于病嘅知识好丰富咧，当然你就会照顾自己啦。嗱，咁啊自己有咩情况发生嗰阵时啊，你就识得点样嘅情形，知道乜嘢嘅病，咁就点样咧去防备啦，点样咧去帮助自己咯。咁所以世间上嘅事咧，唔系绝对嘅，咁啊有利就梗系有害，反过嚟有害就一定系有利，系相对嘅。所以你个睇病固然系好麻烦啦，日日都要去，但系你学到好多嗰啲病嘅知识咧，亦都可以保护自己，乃至到都帮助嗰啲同参师友啊，呢、這个有缘者，你嘅。佢有病嗰陣時，你亦都可以幫下佢。所以如果你護心或者係憎護心，你唔能夠去瞻仰時即嘅睇咧，去探視嗰啲有病苦嘅人都係犯戒嘅。嗱，我哋探病咧就有幾個原則。嗱，第一個你要知道佢應該咩時候食藥， 是吃些什么的药，或者那种病有几种药吃的，那你要知道什么时候你就给的哪一种药去吃，你要知道。那么第二呢，你就要啊，有关他所谓的大小便呢，或者他自己行动不方便啊，或者又喐得没那么自在啊，当然这些事情就很需要有人帮他啦，但这些这样的味道呢，尤其是有病的人啊，他排出来呢，那些味道肯定是难闻一点，你就要接受这些这样的味道。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什么时候要饮食。有些病人只一日不用吃一餐得的，他又可以吊那些盐水呢，那就保存他的生命。但是有些种病的病人呢，他每日要吃很多餐的，所谓要少食就多餐。如果他一餐吃得多呢，对他这个健康是有问题的。其中以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是一个例子啦。那么糖尿病的人实际什么都可以吃，甚至无雪糕糖水都可以吃可以喝，但他一次过就不可以吃那么多，不可以喝那么多。吃饭都是一样，淀粉质太重，他就只能吃少少。吃少少就当然不够啦，是吧？不够呢就多餐啦。我们要知道这个病人什么病，他是每人都吃几多餐，每一餐吃几多个份量，那你都要明白知道呢，才好好地去照顾这个病人。那么另外一种呢，你就要为他说法。说些什么法呢？就是说人命是无常，人生都是痛苦啊。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呢，没有一个地方不是痛苦，没有一个地方是快乐，所以你就要劝他呢，其他心的或者你未必识，你最好劝他念佛，或者念观音菩萨，或者念地藏菩萨，或者念弥勒菩萨，那你劝他念佛。一方面呢，我哋念佛念菩萨圣号咧，咁啊劝佢念完之后咧，忏悔自己嘅业障。凡系多病痛，乃至到一般嘅人所谓久唔久有一次嘅病痛咧，都系畜生嘅杀业重啊！咁你尽量咧劝佢唔好杀生，唔好食用，加以咧系念佛念菩萨嘅圣号咧，好好地忏悔，好好地自己咧收一点福。咁你尽量咧劝佢鼓励佢，咁呢一种嘅慈悲心咧，希望啊俾你所照顾嘅人，咁啊受你嘅感动，咁啊好啲听你嘅说话啦吓，咁啊去忏悔，去念佛，去自己收啲福。嗱，咁啊如果我哋一个好嘅人，即系冇病痛嘅人，尤其是亦都受咗在家菩萨戒嘅人啊。如果你见到有病苦的人，你不好好地呢是监视他，不好好地探问他，不好好地照顾他呢，都是属于犯了你所受的菩萨戒的。过你护心不能，即是不能够啊去监视探望这个照顾有病苦的人呢，咁当然你哋有过处的过事啊。这个优婆七优婆二，你受了菩萨戒之后，你不瞻仰不去照顾这个病苦者呢，就得到这个失二罪，就失了你原先所发的菩提心啊，要去受这个菩萨戒。同时呢，你去受菩萨戒那个地方呢，你本来都好诚恳好诚意咁去受，咁亦都喺受戒之期间呢，你听嗰啲所谓教授和尚戒和尚嗰啲长老嘅老前辈啊讲解呢个在家嘅菩萨戒，你就得到好多呢个在家菩萨戒嘅知识。咁如果你一旦犯咗戒啊，你就失咗你个菩提心，亦都失咗你个受戒呢个本意，亦都失咗你啊因为受菩萨戒所得到呢个菩萨戒嘅知识，佢话得呢个失意罪不起，咁当然就係堕落啦。你唔会上升往生西方净土，最起码上升生呢个天上享福都好啊，现在不起呢，即系就唔会升起 往生西方不得已啊，乃至到上生呢个天上享福，你都冇机会啦。咁就佢就不起啦。嗱，咁啊，既然不起啦，反过嚟就堕落啦。嗱，呢件事如果唔升唔起嘅，咁啊一定就堕落啦。好似我哋放纸鹞咁啊，呢条线掹下掹下，咁佢就慢慢咁啊升起啦，咁啊梗系好玩啦。但系掹嚟掹下，嗰只纸鹞都唔升上天嘅。唔得唔升上啊，反而跌落地下，咁啊当然呢个纸鹞都会跌烂咗咯。我哋受咗菩萨戒，唔烟呢个菩萨戒，佢修行守持，咁啊肯定就系有罪，就唔会上升生起啦。反过即系变成啊堕落，就不正就有状啊。你受菩萨戒，持菩萨戒，你发咗一种慈悲心。去照顾呢个有病嘅人呢，咁你个心就比较清净啦。你以呢个清净之恩，将来就可以上升啊！呢个清净嘅果报，亦都得到呢个清净嘅戒果。嗱，咁啊，如果你犯戒啦，你就失咗你呢个清净嘅戒果啦，咁就不净咯。有作作呢，即系做作，你所做作。唔系话瞻仰病苦、照顾病苦，你所有嘅做状呢，就系咧唔去照顾嗰啲有病嘅人，唔去探望嗰啲有病嘅人，你唔去慰问啊嗰啲有病嘅人，咁你有作啦，有所做作嘅呢，都系属于啊呢个罪业之因，有咗呢个罪业之因呢，将来就系一定呢。是会堕落的，所以不瞻仰这个病苦者呢，咁啊亦都系犯戒。咁啊第四条叫做见黑就不语戒啊，即系你见到有人家向你乞头嗰阵时呢，你唔俾得佢，即系你啦唔帮佢，咁啊亦都系犯咗你所受个菩萨戒嘅。佢话若优婆塞优婆受持戒已啊。见有黑者，嗱、这、呢个黑呢就包括黑食，就或者黑令，就或者系黑法。嗱咁啊，黑食呢，在我哋中国人嚟讲呢，如果黑食呢真系好可怜噶啦，但冇办法啦，咁啊自己或者有病，唔做得嘢，冇呢个生存嘅能力。嗱咁啊，又或者咧自己咧即系贫穷。根本咧就揾唔到嘢做，同埋最后都要黑食啦。咁啊，应该属一种咧系好困难嘅人，亦都系一件咧好值得我哋同情嘅事。咁啊就黑食啦，即系佢冇饮，亦都冇得食，好容易咧就过咗一餐，跟住第二餐又嚟啦。咁啊呢一餐冇得食，下一餐当然更加冇得食咧。事实上一个人咧唔饿得几多餐嘅。嗱咁啊，如果有得食嘅人就冇问题啦。食完早餐，咁啊稍微咧系跑下步啫。咁啊又系要去买餸准备晏昼嗰一餐啦。食完晏昼冇几耐，即系咁又要去买餸准备晚餐啦。呢啲就一般过得去嘅人，佢食得起，即使系豆腐青菜、豆腐头都好啦。佢能够买得起咧，咁啊都算佢有啲谋生嘅能力，唔使佢乞食啦。嗱，咁啊，凡系乞食嘅咧，都系属于咧系艰难困苦。嗱，如果从呢个因果上嚟讲咧，大家对于呢个饮食咧，千万啦唔好浪费啊。嗱，咁啊，有啲人咧，嗰个嘴咧，成日都话一旦睇到啲嘢稍为唔好，掉佢咯，掉佢啦。嗱，咁啊呢种咧。都是属于不好的，因为你糟蹋了那些饮食呢，都是自己选福，你有了这样糟蹋那些饮食的因呢，你就将来会感到呢是没得食的。你要明白一点，所有那些饮食不是偷回来，不是抢回来的，是每一个人自己呢去谋生去做事，咁啊赚到钱咧，先至可以买嗰啲饮食咧，供给自己嘅享用。咁所以一切嘅饮食系只能够用，就绝对就唔可以啊 爱嚟糟蹋，爱嚟嘥嘅。所以丛林里面有两句话，个斋堂啊，或者呢个鉴斋菩萨里面有两句话，佢话老菜就连根煮，生柴就大叶烧啊。嗱，咁啊老食嘅菜，好多人都唔抠都唔中意噶啦。佢家住个连根都要煮埋，连根都要食埋啊。菜又老又硬，嗰啲根就更加老就更加硬啦。你都要食埋佢。嗱，生柴就大叶烧啊！嗱，咁啊，今日就方便啦，用电炉、用煤气炉、用石油气，一扭个掣咧就好好火就出啦，你就好容易煮熟一镬餸，好简单。嗱，但系从前乃至到今日住山嘅人，嗰啲丛林咧仍然都系烧柴啊！嗱，烧柴本来啲柴应该就唔系好贵、好抵钱啊，通山都有。你去执都执到餐嚟烧嘅，如果系人少嘅话，但现在话咧个山柴就大叶烧啊，山上嘅柴咧，你执到翻嚟又好，你买翻嚟嘅又好，你唔好将嗰啲横枝咬咗啊，唔好将嗰啲小枝或者嗰啲枝里边咧有嗰啲叶你掉佢啦。山嘅柴系俾我哋用，系俾我哋我嚟烧，我嚟煲水，就或者我嚟煮菜。但是绝对不是给我们我们浪费糟蹋，所以即使是山柴有少少的横枝树叶呢，我都要大叶烧了它，不可以浪费啊。所以凡是啊，你明白这个因果的道理，你想将来咁生西方一了百了，咁当然更好啦。不然的话我们做回一个人都好过堕落啊。你想做回一个人又有福又有得享用呢，你真是要惜福啊。咁如果你唔惜福嘅话呢，嗰啲福一享尽呢，你就冇得享，就变成呢就堕落，生在呢个贫穷之家。所以佛教就讲因果，例如有啲人点解一出世俗语话含一条金锁匙出世嘅，佢呢个家族大把钱，当然就唔会对佢刻薄虐待啦，乜嘢都比佢好佢用。俾得好佢食啦，点解佢咁好咧？系佢收嚟嘅福啊！咁有啲点解一出世自己个家族唔单话冇好噶，甚至乎自己个父母咧都好艰难，即使俾到自己食嘅，唔单话冇好嘢，连好嘢都冇就不得已啊！即使唔好嘅都唔会好多啊！呢啲就系佢冇福。就是前生呢乃至多生以来啊，是糟蹋那些飲食，不珍惜那些食物啊，所以呢就感到今生呢就贫穷痛苦啊。所以呢一点呢，大家呢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习惯，当然是恭喜多贺啊。如果有这样的习惯，即是看见那些东西旧的那么多又说要掉，稍微味道差一点又说要掉，即使根本完全好，不过今朝呢食唔晒，今晚嘅啫，咁都唔食都要倒咗佢啦。呢种啊，呢个福系你自己收，选个福呢亦都系你自己造成。所以呢一点呢，我哋一定呢唔好浪费嗰啲飲食啊，唔好糟蹋嗰啲飲食啊。凡系嗰啲乞食嘅人、艰难困苦嘅人、无飲无食嘅人呢，都是畜生呢，冇收到福不得已啊，佢就糟蹋嗰啲飲食，所以就感到今生呢想飲係冇得飲，想食係冇得食啊。既然无飲无食，想唔乞求都幾难啦，所以就乞食咯。咁第二呢就乞力啊，乞力即係例如我做一件事，我一个人做唔到，例如我现在行动唔方便，想搬一张台，或搬近啲咁多，我嚟睇下书，或者做一件咧手可以轻微嘅工作。咁但系张台就搬唔喐啦，咁咪请个人啊，某某人啊，唔该你，嗱我斗呢头，你就帮我斗嗰一头，咁啊斗一斗张台就搬去边一度，等我好做事。呢只佢就乞力。嗱，咁啊第三就乞法。乞法咧就系啊，你唔明呢个佛法，你唔懂呢个佛法，咁啊当然咧就要请教嗰啲懂嘅，去请教嗰啲明白嘅人嚟到解释俾自己听啦。嗱，咁啊如果有人乞法咧，你就应当啊 就要同人家就说法，绝对不可以堪论的，堪论佛法。如果对这个来黑法的人呢，你不跟他讲，你不为他解释呢，都是一种很大的罪过啊。啊，除非你不明白他所问的，即是来得深，自己呢所谓皮毛就懂一点，如果深一点就不懂了，当然你就无法去答复，这个就可原谅，因为你都不懂，你不可以乱讲，不可以胡说八道，随便跟人讲的，这样你不答复他呢，当然没事。但是如果你自己明白的呢，你一定要跟人家讲，你如果不跟你讲呢，自己呢就犯了法的，所以第三就黑法了。那么现在经文里面讲呢，如果说你见到有来黑食的，或者来黑法的，或者来黑力的，你不尽你的能力去给人哋呢，就属于你受咗个菩萨戒呢，是犯戒的。个月优婆生，个优婆而啊，受持此个菩萨戒之后呢，见有呢个黑者来黑食，就或者就黑法，或者黑力的来求你嗰阵时呢，你不能多少随意盖语啊，呢个读个盖字呢个字啊，即系平均嘅均字呢，冇咗个土字边，淨係呢边有个勾咁嘅样子嘅啫，呢个读个盖字，即系话你唔能够多多少少对呢个来黑食或者黑力或者黑佛法嘅人啊嚟向你有所乞求嗰阵时啊，你唔能够多多少少尽你自己本身嘅力量，随你自己本身嗰种嘅力量啊，多多少少盖语即系施俾佢个盖分语啊，你唔多多少少尽你嘅力量所能做得到嘅，去布施去分一部分俾佢咧，仲要个凶险患者，即系令佢咧凶手。即是乞求不到啦，咁显就係差遣，即係呢你唔俾佢不得已啦，令佢空手返啦嘛，你仲差遣佢你走啦，我啲事唔俾你㗎，我啲事冇得俾你㗎，咁令佢空手而回嘅呢，亦都係伤害咗你所受菩萨戒嗰种嘅慈悲心啦。咁所以我哋出街呢，当然就尽个人的力量啊，我都有啲咁嘅习惯，我系家因为病啊，行动唔方便，我自己一个人唔可以去街，系冇办法。嗱咁啊，旧时我冇病前，自己随时出街嘅咧，我总系袋定一扎嗰啲咧，香港银就2蚊啦，咁就或者系5蚊啦，咁就去到咩地方都好，你见到嗰啲乞衣咧，我哋总系俾个银仔佢，叫做结下缘。咁有啲人话啊，法师你唔好唔豪爽啊！佢话嗰啲乞衣啊，好多系做嚟乞嘅咋，佢根本就唔系冇钱啊，可能佢个钱啊，佢个身家仲多过你都未定啊！咁嗱，呢样嘢咧就系个人嘅睇法啦。我咧就唔系咁样睇嘅，佢有钱，嗰啲系佢嘅事。我之后同佢讲，嗱，你同我讲话佢有钱啊，你唔一定俾佢啦。我话嗱，冇意见。如果你家同我讲呢啲番话咧，如果你坐喺度黑嘅，好天就晒，落雨又淋，北风就吹，你咁样受呢啲咁嘅天气嘅转变，嗰种嘅唔会唔接受到嘅咧。我哋只要你坐住，我行过啊，我照样俾你。你有钱是你的事，总之你闯在那里黑钱，有人行过你就伸你的手托一个碗或者一个钵叫人拿钱，好心啦，他说给钱的，我说如果你闯在那里我照样给你。从这个菩萨道来讲呢，你应该要布施，为什么呢？我们布施都有个对象啊，你任何一个人如果都没有个对象啊，你想跟人家结缘都冇记，都冇对象，唔通你将啲嘢随家掉咗佢咩？你梗系有人送，有人俾，有人接受，咁你先至同佢结缘，先至布施俾佢啊！嗱，家咁好个对象，佢同你乞，佢冇食或者冇力量做嘢，或者咧佢唔懂佛法，家向你乞食，咁啊向你乞求，帮下佢啲力量，或者唔懂佛法，向你乞求。 咁啊同佢讲啊佛法，咁啊咁好嘅现成个对象喺面前成就你嗰种个布施啊，咁你都唔做，你仲算乜嘢系菩萨呢？系算乜嘢系慈悲呢？咁啊算乜嘢系信佛呢？咁啊算乜嘢系真系咁发心受呢个菩萨戒呢？所以我哋受菩萨戒固然系要布施呢个忍性，布施你嘅力量，布施你所懂嘅佛法，去同人哋结缘，满足呢个求乞者嗰种嘅心愿。嗱，咁啊，即使你啊唔系话信佛，但你都要明白呢个因果。咁好嘅对象企喺你面前来到求你啊，你咁你都唔布施唔结缘，你话系唔系错过咗呢个机会咧？所以我哋受咗菩萨戒嘅善男子、善女人啊，见有来求乞嘅人，你唔能够啊多多少少都好啦，随你嘅能力去布施盖分俾佢，与共呢，反而啊令个凶手仲差遣叫佢你走啦，你走啦，你唔走我都冇得俾你嘅，令个凶手。俾你差遣佢而回归嘅话咧，就系你冇咗你呢个菩萨嘅慈悲心，咁亦即是犯咗呢个菩萨戒啦。个话是优婆塞优婆得到呢个失意罪，不起堕落就不净有作。嗱，呢啲道理咧都系与前来所讲嘅条一样噶啦。啊，见四众尊长。就不承认礼拜戒就是第五，头先见啦，不语戒就是第四，跟住第五啦。佢话若优婆塞优婆受持戒，若见比丘比丘尼长老先叔优婆塞优婆夷等不起承认礼拜问讯啊，是优婆塞优婆得失以及不起堕落不净地有作。嗱，呢一条戒咧就话我哋啊。如果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嘅人，你见到有呢个四众嘅弟子，即系文中所讲嘅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见到呢个四众嘅弟子尊长啊，即系稍为长辈嘅嗱，例如出家都有先后嗱，咁啊先嗰啲就梗系属于长辈啦，属于长老级咯。所以梵网经都有讲啊，即系我哋出家嘅菩萨戒都有讲啊。佢话先受戒者就在前坐，后受戒者就在后坐，不问王门奴婢啊。即使佢个身份系妹仔，系奴婢啊，或者呢其他嗰啲咧弱智，呢、这个只不过系外表咋。如果佢受菩受呢、这个。戒咧，比我哋先系长老，我哋唔可以谈论咧佢呢个在家嘅身份。我哋同样咧要让佢先行，要让佢咧坐前边，对佢咧要尊重恭敬礼拜。我话见到呢个四众嘅尊长，无论出家嘅男众出家。或者女众嘅出家，包括咧在家嘅男居士、老居士都好啦。总之佢系比我哋咧系先受戒，而又咧年纪又大，咁啊亦都咧系有呢个道德嘅修持。咁啊，我哋自问咧亦都系晚辈，冇佢受戒嘅时间咁长，岁数亦都冇佢咁大，咁啊亦都冇呢个修持嘅道德啊。咁我哋见到嗰啲长辈咧，就应当要对佢礼拜问讯。如果咧你唔对佢尊重嘅话咧，咁你就系犯咗你所受嘅菩萨戒轻戒中嘅第五条啦。佢话见四众尊长不承认礼拜戒就第五。佢话若优婆塞优婆受持戒二啊，若见比丘。比丘就是男众出家受了250条的比丘戒，一共受了这个十重48轻的菩萨戒， 就名为叫做比丘啦。比丘尼就是女子出家，受了这个比丘尼戒，咁啊亦都受了呢个出家个菩萨戒啊，就名为叫做比丘尼，就系女子出家嘅。嗱，当然都包括向下所讲嘅优婆塞，即系善男子，亦都包括优婆夷嘅善女人。咁啊，加埋咪四众啦。嗱，长老先叔咧，长老呢两个字咧就规定系出家人专有嘅，其他人咧你唔可以称佢为长老。嗱，例如经上都有讲啦，《弥陀经》佢话长老就系舍利弗。嗱，咁啊，《金刚经》就呢个长老系须菩提。其他经典好多好多呢啲咁样嘅尊称。嗱，咁啊，舍利弗同须菩提佢都系出家嘅佛弟子啊。不是在家的弟子、哦、因此这个长老两个字呢，从他这个意思来讲，就是受戒是很老，例如有很多受戒超过五十年是长老级了，自己就刚刚出家是三五年而已，你遇到这些这样的老戒呢，你一定就要尊重他，不单说戒老啊，嗱，佢个岁数亦都比自己大好多，即系属于呢个老人家之一类。同时佢个修持、佢个学问、道德都好好，比自己都要强好多。嗱，咁啊，我哋自问咧，戒冇人家哋咁老，岁数亦都冇人家哋咁大，所有嘅修持、道德、学问都冇人家哋咁好。即系你所对住呢一位咧，就是老前辈，比自己任何一方面都强得多多啊！咁呢啲个长老级嘅人咧，我哋一个晚辈啊，就应该对佢咧就要尊重，要礼拜，要问讯，要恭敬供养，咁就名为佢哋长老。咁啊，一定咧系用在于呢个出家人在家嘅居士。所谓即使你受过在家菩萨戒的优婆塞、优婆夷，你都不可以称他为长老是优婆塞，长老是优婆夷，绝对不可以。那么最多称他为他们长者都可以，长者呢就是局限于在家人一种的称呼。所以你受了在家菩萨戒的呢，如果你受戒的时间也很长，咁啊，岁数亦都咧相当嘅年纪老大啦。嗱，咁亦都一向有你自己嘅修持，亦都有你自己研究佛法嘅心得。咁啊，即系话咧，你系一个老前辈咯。咁就变咗嗰啲晚一辈嘅善男子、善女人咧，咁啊，对呢啲老前辈嘅所谓优婆塞、优婆夷啊，应该就是尊重，可以称他为他的长者是优婆塞，长者是优婆夷，但绝对不可以称为他的长老是优婆塞，长老优婆夷绝对不可以，因为长老是局限于这个出家比丘、比丘尼这两众的弟子所专有。先叔呢就包括四众了，即是呢每一众的自己本身，我们南众出家，咁对于在先叔即是呢从前，就即是话呢意思啊，佢是早受戒，佢又岁数大，即是出生比我们早咗好多，咁有一定的修持，有一定的道德的学问，咁可以做我们的模范啦，咁就叫做先叔啦，称呼佢啊。咁呢个咧只系就佢本一类，我哋男众嘅出家，或者女众嘅出家，或者男众嘅优婆塞善男子，或者女众嘅优婆夷善女子，就佢自己本身嗰一类，本身嗰一众啊。咁佢称呼嗰啲老前辈咧，佢就可以称佢为佢就先叔啦。啊，先叔比丘，先叔比丘尼。可以在自己那一众里面，那些老前辈我们称他为叫做先叔。 佢幽婆生，佢幽婆而等，佢就不起就承认礼拜问讯。嗱，呢个不起咧就唔系同所谓呢个结罪嗰只下边有个不起，下边呢个不起咧就即系堕落啦。你都唔上升唔升起啦，咁啊肯定即系反过嚟咪堕落咯。呢、这个你系罪有应得个不起系堕落，但系呢个不起咧就系话你自己自问系一个晚辈。咁啊，见到嗰啲老前辈啊，出家嘅所谓长老级，如果在家嘅就佢系属于呢个长者级，所谓受戒又老，年纪又大，道德学问都好有修持研究啊。咁呢啲咁样嘅前辈咧，你见到佢嚟嘅时候咧，照规矩，你哋应该要起身，要合掌。要对佢尊敬，我哋受戒都有噶。嗱，咁啊，嗰啲师傅都同你讲啊，如果你哋响路上，咁啊见到三师七正，或者嗰啲师傅啊，大师傅、二师傅、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似我受戒有十五个师傅，无论你边一个，你同佢碰头，咁啊迎面而见到佢咧。你唔可以同佢一碰头，直行直过噶，咁都系犯咗规矩，要打响板，要跪香噶。咁啊，见到呢啲咁嘅师傅嚟咧，咁啊同佢迎面啊撞头啦，你远睇到佢哋嚟啦，你即刻就企埋一边，要合起个手掌，咁啊让佢哋，等佢哋响你自己嘅面前过咗去啦，你先可以放掌咧，咁啊继续前行，你就唔可以咧。同佢对头咁样面碰面咁样，大家咁样行，亦都唔可以停牌咁样行。所以呢一点咧，旧书喺丛林里边咧，就有呢个丛林啊个教育。所以我哋呢个丛林咧，就好似一间大学啊，样样嘅形形色色嘅学问咧，都有得俾你学。所以呢个不起咧。就是见到那些老前辈来，你仍然是坐视斯斯然这样若无其事啊，都是犯了你所受的在家菩萨戒，所以他就不起，即是说你起身见到那些老前辈经过自己的身边，或者同他呢那么同一个方向，大家迎面迎头而来啦，你就快啲啦起身，企埋一边要合掌，咁啊让佢过。如果你仍然坐喺度唔喐唔起身啦，去迎接咧，就系犯咗菩萨戒啦。个承认承就系亲自咧迎接咁解，个话承认啊，自己咧亲自咧要去迎接。要企埋一边，要争起身咧，去迎接佢来，咁啊，佢哋承认。嗱，礼拜咧就唔系话你迎接咗佢咁就算啦，咁你就即管坐喺度啦吓。咁我有时讲我要去办，我走啦，你即管坐都够啦，唔可以咁样对嗰啲长老，对嗰啲老前辈，就或者对嗰啲所谓师长级。嗰種嘅長老咧，唔可以咁對佢嘅態度。你應該咧迎接佢之後啊，仲要向佢禮拜。嗱，禮拜咧就唔係話隨隨便便咁啊，叩個頭算喎，一定要五體投地，所謂頭面嘅接觸禮啊。五體投地點樣嘅頭面接觸禮咧？嗱，我哋有規矩嘅，企喺度，佛都係一樣啊。我哋企喺度。咁一定咧前八后二，即系咧两个脚板咧咁企喺度咧，啊前边咧就系八寸，咁啊后边脚踭对脚踭咧就两寸。嗱，咁啊既然咧系前边啊八寸，呢仲咪好多空间啦。咁我哋嘅头啊，咁啊扣落去嘅时候咧，就响正嘅前边个八寸嘅地方咧，咁啊中间呢个空间嗰度个头咁啊扣落去，咁样佢就。佢就接觸到我哋嘅腳啦，即係用個頭咧頂禮落嘅時候咧，接觸到啊，俾我禮拜呢一個長輩咧，佢八字腳咁啊擘開咧，我哋喺個中間嘅空位擺落去，呢個頭就接觸到咧佢呢只腳，或者接觸到佢左腳，或者接觸到呢個右腳， 咁啊头面咧就接足礼，嗱咁啊当你起身嘅时候咧，咁啊呢个俾你礼拜呢个长辈咧，佢哋应该咧就趁你举头起身嗰阵时啊，就弯弯腰，少少弯弯腰咧，用个手啊同你摸顶，就为你受记，又或者为你祝福。嗱咁就说明啊，我哋礼拜咧都要好尊重。都是一套好好的儀式。那么問信呢就不是禮拜之後就走的，還要好些作個音呢要問信。那么作音呢也都有很多學問，就这样隨便按一按就走了，完全不合这個禮法了。我們問信的時候腰彎下去呢，我們這個背脊不是向天是不是彎腰的時候，這個背脊呢要平的，平到什麼程度呢？可以擠杯茶，好似张台咁样平嘅，可以挤杯茶，唔会话摇摇啊，咁啊倒泻一杯茶。咁啊，我哋问信嗰阵先问落去啦。嗰、那个背脊系平嘅，可以放到一杯茶，唔会令佢摇摇噶，咁啊倒泻嘅就为原则。咁所以咧，我哋每一个出家人咧，就是、受戒期间啊，过啲师傅真系咧好严肃咁咧，系教我哋点样去礼拜。怎样去问信，所以我们、啊、看一个人他有没有受过教育呢，你看他拜拜佛就可以了、啊、拜完佛呢真的他都没人企位，他就暗暗快点走走不及了，那怎样叫做恭敬礼拜问信呢？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礼拜，所谓头掂地、啊、也都要在问信的时候弯腰要弯得很平，咁样先至得慢慢起身，就系合法如法嘅礼拜问信。不然嘅话咧，就唔如法啦。咁例如有啲人有病，系无可奈何啦，好似佢中过风，咁就怕嗰啲脑。